着承诺一直往下走，却困在寂寞沙漠，想着你的吻你的梦，你给的海市蜃楼。

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你如何回忆我，带着笑或沉默，这些年 伤心，为爱所困，你难道看不出我在苦苦压抑，苦苦追悔？ 世上天注定这段错误的情， 是宿命冲破这颗冰封的心。 世上天注定这段错误的